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5月5号颁布了政令第1124号。政令指出，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，向象征和代表劳动党时代的杰作、社会主义永恒的主题歌歌曲《圣上无所羡慕》授予今日成奖和金正日奖。